起，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新年，荣宝斋第十代传人，北京菊生京剧社社长，下过乡，当过老师，做了30多年餐馆，办了20多年剧社，一直以荣宝斋祖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鞭策自己。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新年。作为最早把地道日料引入北京的人之一，张新年的餐厅做得很成功。他把开餐厅挣来的钱拿出来办了一个京剧剧社。 这是哪年的事儿？ 这 什么是京剧？ 是95年。 嗯， 95年呢，当时我成立了一个剧社，叫北京菊生京剧社。菊就是菊花的菊，声就是声音的声，它起源于菊坛之声之意。 嗯， 哎，菊坛之声呢是属于就是京剧之声，京剧之声加上个菊字呢，又是代表老生。我是喜欢老生，所以我就给剧社起叫菊生社。 怎么喜欢京剧呢？您 这个就实际上这个要追溯到小的时候，这个 就跟家族的爱好有关系是吗？ 我们家呢，原来最早我爷爷祖父那个时间段呢，他们曾经在我们院子的南屋那儿有一个票社。 嗯， 哎，那都是请的一些当时在我们住的附近春树，我们住的春树胡同。 嗯， 哎，那个附近的一些名伶啊，哎，有的时候呢闲下来到我们家那儿去吹拉弹唱。解放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我能够看到原来家里那个票房的一些痕迹。 嗯， 你比如说 就是小时候是被熏陶过的。 小的时候呢，我们住的附近呢，我跟您说那真是京剧名家荟萃，嗯，都是顶尖的。像我们家的旁边，也就是邻居，那是大名鼎鼎的京剧泰斗于淑妍。 嗯 嗯，然后我们家的对门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 嗯， 哎，在附近呢，什么像张君秋啊，裘盛戎啊，叶盛兰呐，哎，这些京剧名家都在我们附近居住， 都是街坊。 可以算是一个大的街坊。 啊， 当时我们有的时候走到那个胡同里边，就听见这边，或者有吊嗓的声音呢。鼓板的这种悦耳的这种敲打声，所以说当时觉得好像在这个地区居住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的时候到街上来回走走半天都不觉得累，也不觉得乏味，就是每一条胡同都有这种声音出现。所以说呢，我们是生长在一个京剧非常非常普及的和特别有魅力的那么一个地区。 嗯， 哎，所以对我从小这个喜欢京剧啊，这个也打下了一个确实打一个基础。 那为什么是95年96年那个时候办的这个京剧社？ 当时呢做餐饮啊也有了一点积蓄，说实在的啊，你当时办这个票社剧社，实际上 也是挺花钱的事儿。 是花钱的事儿，对。但是呢由于爱好啊，所以说呢就搞了这么一个，因为业余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啊，所以说呢就每个星期的六我们都组织一次活动。当时就请一些京剧名家，一些戏曲爱好者，大家都来这里聚会。 实际上也就是每一次大家信息的交流，再一个的话有些新朋友进来啊，大家呢也互相认识，所以每一次呢都非常愉快。后来呢就是在这个票房坚持每星期六一次活动之外，我们每年呢都搞一次菊生社的成立的纪念。 嗯， 这个纪念呢是用一种什么形式呢，就是在北京搞一场两场演出，就是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曲目啊，或者是一些失传的咱们叫冷门戏。我们呢经过一些专家给排练，然后请专业最好的演员然后登台演出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么好的戏有待开发呢。所以说呢京剧这个东西就是200年徽班进京到北京以后，它真是博大精深，它有很多东西我们未知的和被遗忘的或者是被搁置在一旁的有些优秀剧目亟待拯救和开发。如果现在这些会的人如果一旦要是作古的话，那么这些戏有可能就濒临就失传了。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尽自己微薄之力去极力的去抢救去开发，去为这个京剧啊做一点添砖添瓦的事儿。 所以还不光是纯爱好这么简单，不是光玩玩做一个票友，还是觉得要为京剧做点事儿。 您说的对，实际上啊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就不完全是说是为了娱乐了为玩啊，他也就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说实在的应该有责任有义务为京剧做点事情，在餐饮也好在自己经营上赚了一点钱，实际上拿出来为京剧做点事儿是一种很高兴很愉快的事情。有关部门也对我们这些做法做了肯定也颁发了什么最佳票社奖啊，最佳支持京剧的这个个人奖啊但实际上我认为实际上就是做的事情只要是对国家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的文化有益，不管给不给奖我们都要是义无反顾的努力去做。 这个事情是肯定是一个砸钱的事 儿。对，这个是一个花钱的事儿，而且确实是不是花小钱的事儿。但是呢，你既然做了，那这个钱总是要花的，对不对？就看你花在哪儿了。花去了值，就没有考虑它的这个多少，也没有考虑它把钱花了会产生什么其他的后果，不用去想。只要你认为这个钱花的有道理，你花的这个是地方，就可以了。 而且您应该也有这个人脉资源能够请来在京剧界那都是一等一的人物来参加你们的活动，然后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可能也有先天的优势在。 您说的确实也是，因为啊这个我们的一些做法在京剧界在一些这个名演员之间大家呢也确实是有人是说用敬佩，有人说用感谢，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太过奖了，真是不敢当。基于咱们经常搞这些有益的对京剧有帮助的这些活动，所以一些名演员他们也都争先恐后的参加，而且呢很多人不计报酬所以在我们当时也不太富裕的经费和投资的情况下，这些名演员的做法确实也是对我们搞京剧传承进行很大的帮助。 那刚才您说有一些快濒临失传的一些剧目你想把它拯救下来那怎么一个拯救法呢？ 首先啊是第一你得先找剧本先呢经过一些专家的这个一个大家做个评议，就说这些戏好不好我们再重新恢复拿出来，或者是原来谁演过去找曾经参加过演出的演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探讨，然后请一些能够导这个戏的老先生老教师，然后请他们帮忙就这样的话呢我们 去哪找呢？ 还是在的，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跟王金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95岁去世的在他的生前我们就跟他合作过很多的一些戏 啊，有一些像濒临失传的一些老的剧目都跟他请教过。 嗯， 另外呢还有各个剧团，上海京剧院也好，天津京剧院也好，中国戏剧学院也好，有一些老教师，他们对一些戏，比如像什么四平山呐、青石山呐、这些戏，他们都有一些指导的经验，所以说呢也是通过他们把一个戏完整的给拿出来的。 嗯，那即便是这些就是觉得很有传承价值的戏，把它挖掘出来，咱们再排练再演出，它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能够了解、能够喜欢？ 实际上菊生社每年搞演出，当时好多戏迷也好，一些这个媒体也好，都是很期盼的，因为我们搞了七年， 嗯， 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就到七年就不搞了， 嗯， 但是这每年搞都是媒体都很关注的啊，那些戏迷也是一直在问今年什么戏啊，有谁参加呀？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菊生社并没有班底，我们都是靠 外请的， 都是。请演出剧团， 嗯， 你比如说今年这次是请北京京剧院，或者是那年我们参加天津京剧院去演出，还有中国京剧院，现在叫国家京剧院， 嗯， 来进行演出。所以说呢，这些团院他们经过这次，比如说我们开发了一出戏，他们就把这戏就留下了， 哦， 哎，他们也经过一个简单的排练就可以拿出来了，不是说咱们演一次就算完了。 嗯， 哎，所以说要让院团能够留下这出戏，这是我们的目的。 嗯，现在看经过咱们的排练哈、挖掘，最后能留下来的戏有几部呢？ 你比如说这个青石山啊，还有当时我们搞了一个出叫铁公鸡啊，这些戏当时都是属于濒临失传的不常演的戏，经过我们菊生社的演出以后，时不时的好多剧团都在演， 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达到一定目的。 张新年，荣宝斋第十代传人，北京菊生京剧社社长，下过乡，当过老师，做了30多年餐馆，办了20多年剧社，一直以荣宝斋祖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鞭策自己。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新年。那您说今年打算退休了，从餐饮上退居二线，那主要精力是放在菊生社吗？ 菊生社是其中一部分了，因为我这停了一段时间呢，也想把它恢复，大家呢也都有这个愿望，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我原来也是教美术，不是也画画嘛，我好长时间几十年了把这个给扔掉了，所以说呢我也想把我那个已经生疏了的这个画画啊写字啊我再重新捡起来。 但是餐饮做这么多年，这么多心血，真的放得下吗？ 放下才是智慧嘛。因为自己干了那么多年，说实在的有些是成功的，有些说实在的也不一定怎么样。哎，你干脆让年轻人呢在他们这种新的这种环境下是吧去闯荡一番，未必不是好事啊，对吧？ 对，那这个放下了，餐饮这一块能放下。那这个京剧为什么放不下呢？ 京剧这个东西是毕生的了，因为什么呢？好多老先生，像我认识的王金禄王先生，到95岁，然后我一跟他聊天，还就是除了京剧还是京剧，哎，什么都没有。京剧是我的业余生活的一个占主要的部分，比如说票社，这个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去活动，那么你就要把它搞起来，让大家有一个能够对京剧热爱发扬的这么一个场所，自己呢也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儿， 但也挺操心的。 操心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痛并快乐着，痛是长的，乐是短的，这个事情是世界上的万物的这一个标准准则。但是有一个，为这一刻的乐，我也要做毕生的努力。 嗯，有没有想过把荣宝斋的，把家族的一些东西再找回来？虽然说没有直接跟家族的产业事业有过关联，但是毕竟是顶着荣宝斋第十代传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我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叫荣宝斋第十代后人，但是我为什么现在我还是 又叫传人了啊。这个呢，因为我注册了荣宝斋世家。荣宝斋这么多年，当时也确实是从松竹斋过渡到荣宝斋，前前后后到现在300多年，荣宝斋这个情怀啊，我们确实也是割舍不掉。目标那更大一点说，就是弘扬咱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荣宝斋做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作为我是后人的话，我责无旁贷，也应该继续完成这个事业。 这个开始有业务了吗？ 还没有，不是业务，我这是一个传承的这么一个，不是公司。 您主要的希望它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就是利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进一步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荣宝斋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是为了弘扬这三个字，实际上他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啊，我们几千年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能够尽可能的不走样的传播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好多东西就包括京剧也好，包括这个传统的书画呀、文化啊，这些东西现在有一些偏离的一些迹象啊。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是过来这段，对家族的史也有个研究，对这些都有一定认识的，我们就有必要去交往啊，把一些确实我们认为有些走偏的，我们给它进行纠正，这就是我们今后所做的一些努力的一个事情的做的一个方向。哎，真正说荣宝斋，你靠荣宝斋这个名声，说是在经营，我觉得这都不重要，我们也不搞这种。你就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荣宝斋世家这么一个代表，那么你就是用这个荣宝斋的在世人中挺美好的这种印象和它的名声，你去传播中国传统的文化，比别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方便一些。哎，会被别人关注的多一些。哎，也只此而已。 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 对，什么事情现在能好做呢？但是有一个，你只要做了，你就问心无愧。我现在准备就在我退休之后，我就要启动这个机构。哎，这样的话呢，我首先一个，我不是说盈利单位。哎，所以我不存在一些铜臭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好多东西，要真正的去弘扬、去纠往的一些，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必须要努力，现在就得要做。因为啊，偏的东西现在我认为有些多了。你比如说像书画这一块，有些的话呢，就是以怪为取胜，以让你看不懂取胜。所谓印象派的一些什么，我们说实在的，那些你要打着说西洋的东西，我们不去置评它。你要说它是传统的中国技法的，这个我们就要说几句话了。哎，因为什么呢，好多东西一偏了以后，你等到过一段时间再纠正就很难了。 这个事情是得罪人的， 那有什么办法， 断一些人的财路的。 我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还是断了好。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东西给妖魔化了，给边缘化了。这样的话，就即便说实在他赚多少钱，我认为他这钱也不能够赚。因为什么呢？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我们的民族。 所以您还真是张大胆啊！您说你自己外号张大胆， 名副其实啊。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对艺术啊，真正说实在的有责任心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都应该怎么做？因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如果一旦偏了，一旦失去了，以后再想找回来就难了。那么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到我们这代没有了，走样了。是吧？那我觉得罪过就大了去了。所以我们就作为我们这代人来说，能尽自己多大能力就尽多大能力，哎，去做一些啊保护也好、传承也好的事情。 所以还是感觉自己挺有责任感的，有些事情必须要做。 对，有些人说，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挺有责任心，挺行侠仗义的，可是说实在的， 你们做的事情到底被多少人所能认可， 嗯 啊，这些话我也听到过，但是你自己认为怎么样你就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说吧，是吧，自己只要认为对你就做下去就是。 您今年67啊，回头看看您对您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满意吗？ 哎呀，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餐饮，实际上说实在的确实是身心疲惫，但是呢做了事情不要后悔啊，有成就有败，有赚就有赔，是吧，这就是人间走的路，就是这么安排的。所以说67年经历了很多，自己现在还在努力着，我就觉得挺欣慰的，挺高兴的，这就是上天所赐予我的啊这段幸福，我认为很高兴。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您还愿意选择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吗？顶着荣宝斋后人的这样一个身份，他带给你的是什么？ 荣宝斋的后人实际上没沾什么光，但是呢我为家族创造了这么一个传奇式的这么一个企业感到自豪。我希望中国呀能有更多像荣宝斋这样的传奇的这样的企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一个企业说实在的能够300多年还存在不多。我为这个荣宝斋确实感到自豪。 但是这个身份会不会也给您带来一些压力？ 实际上我认为没有什么压力。人家问我您哦，您是荣宝斋第十代传人，我说对，我说只是我们祖上啊创办了这个企业，我呢只是家族中的一个后人，没有参与过经营，但是呢这个企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一些好的声誉，实际上呢也是现在国家对文化程度重视所造成的。如果说一个没有重视文化的这么一个社会和什么，那荣宝斋那根本就不值一提，是吧，提饭馆都不会提荣宝斋，是吧。 对，所以呢虽然这是个伪命题啊，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是没得选。 对，我现在回顾从插队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几十年50多年了，实际上跟荣宝斋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你顶着这个荣宝斋后人的名头啊。 名头的话实际上也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经营他你就不操他的心。你还现在操你自己开的这几个饭馆的心，是吧，这个是最实际的。 但是人家可能就会对你有期望啊。 期望是这样，我呢只是跟大家解释荣宝斋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哎，他的道理，实际上每次我要跟大家聊起荣宝斋，我都说了，荣宝斋说实在的，从康熙11年1672年在北京成立到现在为止多少年，300多年，这300多年荣宝斋还在屹立着，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生命力。那他生命力建立在什么地方，我说就是两个字，诚信。没有原来的诚信的基础，荣宝斋不会走到今天。嗯，所以我就说了，给我的一个唯一压力也就在于荣宝斋的这个诚信，我究竟继承了多少，我自己做人做了多少，我做的到底有没有诚信，我这个是对我一个压力，无时不刻在鞭策着自己。 好了，听众朋友，荣宝斋第十代传人张青年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